咁啊 ，Captain Marvel 就我都講過啦，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係 Shazam 啊嘛，咁好似嚟緊有個優惠喎，你話活動我不如話有優惠啦，係嘛？ 係啦，咁就去呢個一間戲院啊，Cinema City 嗰度啊，你 淨係得嗰間㗎咋？我就 係啊係啊， 阿且係淨係 Cinema City，OK， 咁跟住咧點樣咧？ 你買個 買飛睇 Shazam。系咪？ 唔系唔系，咁就你去 睇第啲戏都得嘅。 系啊，走去买咩？由今个礼拜嘅周末啊，系咁就去嗰度买爆谷套餐啊！你俾钱嗰阵就大声嗌一声 Shazam， 要超过90分贝咧，咁就可以免费个餐变大啦 ，upgrade 啦，系啦，咁样。 哦，使唔使插只手指落个插梳嗰度电一电啊？ 佢冇讲过有呢啲要求啊，系啦， 顶得 部机 啊，插只手指落去顶咗20分钟，嗰个就加大你个餐， 话免费啊，咁样就要20分钟， 你有命就食啦，你系啦， 系啦，任食添啊， 系咯，又点话啫，系咪？ 系咯，名额50个啊吓，咁就咁样有个咁嘅宣传活动啦，系啦，实上觉得几得意啊， 咁名额噶， 系咯， 咁都要。 加個 底 喎， 係咯，係咯，咁好貼啫， 貼咗少少，咁又好似， 係咯， 點解得一日 嘅？貼過嗰時咧，乜鬼啊？我記得嗰時王家衞嗰度講基佬嗰度叫咩話？ 呢個春光乍泄 係咪？係咪嗰套咧？定係邊套咧？话咩系情侣就可以有唔知点样噶嘛？有啲咩着数嘅话？ 哦，咁样 买一送一飞啊，好似定系？ 唔知系乜嘢系啊？但系无限嘅，人哋嗰个系 哦， 唔系50位嘅、 啊。唔系，同埋呢个炮谷加大咧，以我所知咧，系唔超过10蚊鸡嘅呢样嘢。 啊，咁咪好贴咯，如果系咁，呢个宣传真系好流咯，系咯。 我明白。 仲有今个周末咗就系咁啊。 即系听到我哋已经过咗啦，唔好意思。 系啊， 系啦。 系。同埋点解90分配咧？佢有部机 嘅。咁应该要有咯，应该 会有啦。 佢点样嚟度90分配？佢唔攞部机出嚟。 嗰啲机都唔系好准嘅，其实。 嗯。 系。anyway 啦，咁我讲下咧，有样咁嘅神嘢咧，喺香港系少有少位嘅啦，大佬。 系。 唔通嗌一声实声可以由即系升你去 IMAX 咁啊，明明普通飛噶嘛，唔會啦， 唔係我寧願去送飛好過啦。 嚇嗌聲實 Sam 有送飛 嚇，佢咁樣如果係話我咁樣，咦？即係佢限定得咁短時間， 咁啊係，你要又得50張，係咯， 係咯， 咁啊係，咁啊係喎，係咯，咁你起碼同到戲即係。但係送實 Sam 嘅飛咁都好啊，係咪？ 應該係，係咪咁啊？去呢、這個 你純粹如果你話變大嗰樣嘢，咁就你應該多啲名額啦，或者無限啦，係嘛？ 係咯，其實嗰個咁平嘅嘛，我話不如咁，你去睇呢個驚奇隊長打實 Sam 之後，去送埋實 Sam 張飛啊嘛，應該 係喎， 咁樣 係啦。 唔系嗌惊奇嘅，送包卫生巾咧。啊，无厘哇，好惊奇到啊！咁送吓，系咯，你搵惊奇抹面啊嘛？有人啊， 系 留翻嚟俾抹面啦，咁啊， 系啊， 系， 咁样系啦， 系啦，佢应该搞佢嚟，而家去睇 边个马虎大啊？惊奇抹面系嘛？免费噶嘛？ 系 嘛？免费入场嘅， 咁啊，关公去就应该都可以喎，系嘛？ 咁关公唔系惊奇万面啊嘛，你即场喎、啊、要， 即场 系，咁男人有冇呢个优惠啊？ 我梗系冇啦，男人就唔好去睇，白人同男人系唔可以睇呢套戏嘅，讲咗 明白， 系啦，你又男人又白人，你更加唔应该入场，系， 系、 哦， 好。好啦，咁仲有咩其他奇呢嘢呢？或者过瘾嘢呢？ 嗯， 有冇？ 啊，咪嘢系啦， 系讲翻预告啊，系嘛？ 预告啦，系嘛？冇啦，系嘛？冇啲奇怪活动啦，系嘛？ 嗯 嗯，好，有咩预告呢？ 系有个 update 啲就系实 Sam 好 啊，就系实 Sam 啦，咁有咩睇啊？ 咪有啲打嘅画面出现咗。 嗯，冇错，俾人打嘅画面系。 都系好似冇乜点打人喎、 啊，俾人打啦，同埋撞烂咗人啲嘢啊，整人个巴士跌落啊嗰啲咯，搞搞震， 搞搞震。 系啊，佢喺度放电向天，好似我见好似系咪喺个街头卖艺赚钱嘅原本上好似。 系。 唔知啊，总之做埋啲 cheap 嘢喺度啊。 系啊。 嗯， 即系一跳啊，跳开咗撞下嚟一枪啊。 嗯。 哦，系啊，撞烂咗个玻璃幕墙大厦。 系啊。 跟住你佢又冇影嘅，我就听到里边啊 ，sorry， 跟啲人闹嘅咁样嗰啲咯，佢笑片咁咯。 系拎个 Batman 嚟掟咯，吓个公仔。 系。 總之你有條友咧，竟然可以打，即係俾佢即係捉住佢手，仲掟咗佢轉頭嘅。咁嗰係咩角色嚟嘅咧？其實， 嗯，好似都係啲我哋嗰時，因為我冇未查，佢都係嗰啲魔法嗰啲博士嚟嘅，好似都係。 哦 ，OK， 係 啦，因為你要知道咧 ，Shazam 嘅力咧係大到可以同超人一樣嘅。 係。 哇！ 即系唯一可以同佢打，即系同超人打嘅就系佢啊。 嗯， 系， 嗯，所以你睇到呢个Kingdom Come 入边啊，就系阿 Shazam 同阿超人打嘅。 嗯， 嗯， 同埋 Shazam 都系 佢 讲 个老嘅超人，同埋大个咗个 Shazam 啦，不过大个咗，应该话大个咗个 Billy， 佢平时已经系 Shazam 咁嘅样。 哦，系。 咁當然佢個樣啫，因為佢係大過咗嘛，係啊，咁佢又冇嗰個超能力，佢都要嗌實聲先有超能力嘅。係，即係其實佢真係小忌廉嚟嘅啫，即係長大咗嘅男主角啊，或者女主角啊，咁所以佢大咗係嗰個樣就唔出奇嘅嚇。不過我諗佢應該都冇理由係咁大隻啦，可能佢大咗係乜樣，就應該冇咁大隻咯，應該。嚇！因為如果你講個大隻嘅程度，仲大隻過超人嘅。係。哦，再大隻啲。咁但係打起上就差唔多啦，係啦。咁同埋因為佢魔法系啊嘛， 係咯。 咁即係佢可以用啲電嚟電啊超人嘅。 係因為超人係驚魔法嘅， 即係佢抵擋唔到你應該講。係， 嗯。 即係所有魔法嘅攻擊，超人係硬食嘅啫，即係冇抵擋唔到嘅。即係神佢立嗰啲劍啊，啲佢其實咪可以出血嘅咯。 嗯 嗯。 咪即係劍咯，對佢嚟講即係一把正常嘅劍咯，即係可以殺到佢嘅咯。因為是魔法的嘛，咁咁你嗰啲佢真係抵擋唔到嘅，咁所以實聲係絕對可以同超人即係，或者係咪算係唯一可以同佢打咧？即係如果以翻嗰班即係英雄嚟講啦，係啦， 正義聯盟， 唔好計嗰啲怪獸啊，係啦，怪獸都好多可以同超人打嘅， 冇錯， 係， 反而咁係班超人咧就好似係啊實聲可以同佢練過啦，即係兩個可以咁鬥力咁樣咁、樣嘅可以係啦，就係咁，你想象下其實係幾犀利嘅。嗯，咁竟然有人可以接住Shazam一拳，仲掟翻个转头咁，咁当然如果你话魔法就冇得讲啊，系啦，系，咁呢个就要睇下到时系点啦，嗯 ，OK， 嗯， 好，咁啊讲完超人啊，另一个话题系嘛， 系都系超人， 啊都系超人啦吓，诶超人，咁呢个咩超人咧？ 系呢个恐怖版超人， 系啦，咁就系嗰个叫咩 Bright Burn 系嘛， 系啊。中文叫魔童啊，譯咗香港 嘅。用魔童啊？有冇笛子啊？有冇笛子魔童啊？ 就啱啱先向 Captain Marvel 出咗啲南美星人咁嘅嘢，而家呢個又係魔 童。我呢個應該唔係叫魔童啊嘛，呢、這個叫格古洛啊。嚇，即係悟空啊！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超級殺嘅人其實係專登派啲，即係佢本身個解釋就話佢嚟派嚟本嚟侵略噶嘛。 嗯， 係正常開頭個設定係啦，而家改咗啦。 我而家改咗咩？ 而家改咗系阿悟空报落嚟个戏嗰度，系讲悟空话 佢老豆， 佢为咗个仔唔使死，咁所以送走佢。 点解而家调翻转佢又用翻超人原本条桥？ 系啊，因为变咗好人咯，佢老豆。 咁而家超人就系用咗佢条桥啊，又调转。 系啊， 吓就话咧，其实送嚟地球咧，其实本来都不怀好意，并都系因为佢即系逃生嘅。咁但係又係咧，超人自己揀，即係佢又唔係冚親頭咁大鑊啦，超人就咁佢自己受到啲美國文化 USA 嘅影響咧，就嚇就變咗膠膠地嚇，咁所以就幫咗地球人咁嘅啫嚇。咁而家都係啲咁嘅，變咗扭咗去咁啦嚇。OK 嚇，咁呢一套嘢就直情係講佢衰嘅嚇，根本就即係恐怖外星人嚟嘅，其實係 冇錯，唔係怪胎啊嘛。 怪兽系闹佢嘅啫，咁佢就成日喺度写嗰个logo 咧，我就觉得其实系一个串字嚟嘅。 但系个形其实系似洛恩战士嗰个人嘅， 系 啊，嗰、那个都有开叉嘅，呢、這个直情系个串字嚟嘅。 呢个就连埋咯。 佢系两个菱形，跟住打扁嗰两个菱形，跟住中间一洞，仲唔系串字？ 系 系。咁所以佢都好串嘅呢度里边 ，OK。咁啊睇多啲乜嘢喺今次新预告？ 系咁啊，见佢试下自己嘅能力啦，见到佢。 系啦，点示范？ 吓，有个剪草机咁反起咗，咁佢又伸只手埋去啊。 系，咁啊，系咪佢坑咁啊断咗啊？嗰个剪草机 系，跟住仲要系个即刻个有少少个面戚戚地咁，好笑啊。 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多咗少少画面啦。 吓，台有打啦，叫佢冇咗佢超人飞飞去啦。 嗯，系啦。咁但系佢都仲系细路仔状态嘅啫。 嗯，冇错。 嗯。 嗯。可能仲未遇上莊子啊，跟住開始揾龍珠啊， 唔係喎，佢會唔會嗰個咩啊？嗰、那個俾佢恰嗰個就係莊子啊，因為佢恰咗 佢，扭都俾佢扭斷啊，大佬嗰、那個。 唔係，我懷疑啲筋係咪揸爆咗俾佢？ 應該係啦。 咁所以就冇。 咁呢個就咁啦。咁呢度其實係咩嚟咧？就係、是、詹士根啊，即係呢個俾 Marvel 就踢一腳大腳抽射踢咗出嚟嘅啊！呢個銀河守護女導演啦，係啦。咁啊，點解咧？而家明明係阿 DC 請翻佢咁大仇口，係咯，竟然揾套嘢玩 DC？ 唔係，但係呢套嘢係 Sony 喎，好似係。 係咯，我就唔明啦。咁你 DC 收留佢，點解佢會拍到咁嘅嘢去笑我笑 DC 超人嘅咧？ 我覺得又唔係笑嘅。 唔係咩？ 我覺得係另一個可能嘅。 咁係拍都拍過邪惡版俾我隊長啊，邪惡版蜘蛛俠先啦，點解會拍過邪惡版嘅？嘅超人咧， 唔係因為超人嘅力量最大先恐怖啊嘛，咁我就係 咩？ 係咪好似美國隊長變壞都係普通，之後俾正常勁嘅人 廢啫， 都好廢啊， 咁下次要拍個邪惡蝙蝠喎，吸血鬼啦嘛， 係啊，要啊，呢個要啊， 係咯，喂，咁 Sony 咪 short 咗咧，即係佢已經嚟緊咧，已經有一套係由蜘蛛 spin off 啦，但係又同蜘蛛斬斷曬所有關係啊。嘅一個壞人啊嘛，咁你話係其實好似吸血鬼咁嘅存在嚟，咁、 哦、 本來就係因為蜘蛛俠嘅DNA 或者定血清啊，令到變噶嘛，咁佢就冇咗啦。咁而家呢套係仲要拍緊嘅，咁啊將會由呢個嘅自殺特工隊裏面個觸卡去演嘅。 嚇、 啊，係啦，咁我淨係叫咩名話？ 我記得睇先，佢譯做叫莫。比斯咩莫比亞斯啊，類似 係 Mobius 咁樣類似嗰啲人， 係 哦係，咁而家已經開拍咗噶， 冇錯啊！但係其實呢個人物一般係咪連美國漫威迷都唔係咁熟悉咧？ 唔係，因為如果近時90年代動畫同埋如果你話啲 Marvel Legend 出佢咧，佢都係個樣有少少變咗怪獸樣，但係有啲爪又咁，但係都係人形嘅， 嗯。 哦、，OK， 系啦 ，Anyway， 咁呢个角色你觉得会好似 Venom 咁受欢迎？ 应该唔会啦， 即系我都解释过你 Venom 嘅地位等于二号拉打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佢你都当佢系蜘蛛侠嚟噶嘛，嗱呢个唔系嚟噶，即系如果你将蜘蛛宇宙里边嘅蜘蛛侠不断咁拍唔同嘅蜘蛛，我觉得我打咗唔得啫，你快啲拍个 Spider-Man 添啦，好多人等住睇，系咪先？即系你只要唔好揾翻 Emma Stone 做就得啦，系啊。系咯，虽然阿 Grant 又系 Emma Stone 做翻生，但系我谂而家老咧就系啦 ，OK 吓， 系， 咁呢啲人唔拍就拍埋啲即系边啲坏人，呢啲坏人仲要喂，其实唔系好出名，咁你觉得得唔得嘅咧？系， 佢呢个都系话有天生有病，咁佢都系整啲血清想救自己，唔同剧同即系人差唔多。 嗱，咁你仲要吸斷咗個蜘蛛關係啊嘛？你楞住蜘蛛嚟講都仲可以，佢都冇埋，咁佢當佢獨立拍一套好似怪物片咁樣，咁做咩？咁 係啊，我奇怪啊呢個反應。 係啊，咁你又整套咁嘅 Bite Burn 咁又去玩超人，咁奇怪，我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哋想開始拍一啲黑暗超級英雄，即係嘅路線啊，咁好嘅，咁咪即管睇下點啊，係咯，嗯， 唔係都因為死侍嗰個關係，我覺得。 起我头。 但系你死侍本身系都有一个自己嘅 I P 同埋一定嘅人需噶嘛？你 同埋佢都冇同 X Man 甩啦，佢都有 X Man 出。 系啊，咁你呢个 By Brand 其实作噶啫。 佢当 嘅喎呢样嘢， 佢当搞佢。 你唔系话拍嗰个坏超人嗰个叫 Ultra Man 啊，即唔系日本嗰个啊？ 鬼佬系啊，鬼佬佢话呢套啲人睇咗预告都话叫 Ultra Man。 你唔系拍嗰个啊嘛？虽然嗰个我都唔见得系，即系话有咩啊拍到系嘛？咁你仲自己作一个出嚟，咁其实做咩嘢嘅咧？嗱呢度好快做噶咯，其实吓几时啊？ 都系五月， 五月即系香港都系五月就做噶啦。 系啊 ，OK 系咁好快睇到啦 ，OK 咁大家等下 ，OK 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啊？其实吓，咁佢会唔会由佢都组织一个邪恶正义联盟嘅咧？迟啲， 咦都唔出奇喎、 啊，都唔出奇，成班都细路嚟啊嘛， 系 咯、 啊， 收拾唔出奇， 即系坏嘅天泰腾啊， 啊佢唔止天啊，佢啲再细个啲啊，佢呢啲， 嗯， 系咯，再细啲啊，佢呢啲系 Children of the Corn 啊嘛，佢呢啲系，系咯、啊。魔童啊，嗯，好，咁啊，睇下，睇下点啦，系咯，系咯，咁样搵下王维基去吓，即系帮佢宣传下魔童 咁样， 嗯，好，咁啊呢个都我都有兴趣睇下嘅，咁就系咯， 系， 嗯，好，咁仲有冇 预告应该冇啊， 哦，咁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消息之类啊？即系头先提过啦，苗栗话会即系參演呢個黑寡婦電影啦，如果又真係有的話啦，全部都係如果啊 ，OK， 係 係， 嗯嗯，好，好，仲有冇有啲咩消息？ 嗯，咪應該好似捉鬼咁死隊，好似真係拍緊咯，見到之前有啲 相 出嚟啊， 即真係要揾翻曬舊人喎、啊，唔係揾啲肥婆四出嚟頂喎、啊、 ，OK， 係啊。 你見到有 security 花啊，咁佢即係得四眼佬翻唔到嚟啦，翻到嚟就真係有鬼啊，係啊， 係， 又或者佢會用 CC 整翻出嚟都有可能嘅，今時今日係咯，冇話唔得嘅，係咯，咁定係打佢啊？今集講又變咗鬼啊嘛， 嚇唔知啊咁 樣，咁但係 anyway， 咁你真係揾翻佢哋做翻，咁就算其實有新一代嘅，即係好似。電即係嗰時電視卡佬佢哋都係新一代㗎嘛，啲後生㗎，咁我都覺得冇所謂，起碼你延續翻真正嘅捉鬼敢死隊咯，唔好 reboot 啊，唔該。 嗯 嗯，雖然上一套女人版嗰度，我又未至於覺得話衰到好衰到貼地啊，睇下都還可，但係咁當然咁就冇乜意義啦。咁你不如講翻佢哋，因為其實佢哋都齊曬人有客串㗎喎，上次最好笑係 做咗第二啲角色 咗，做咗第二啲角色，咁咩意義咧？其實係咩意義？系咯，即如果你蒙面超人揾翻晒历代啲演员翻嚟，但原来做路人甲月饼丁茂， 系， 唔系做翻啲蒙面超人咁做咩？为咩？好奇怪啊，系咯，系咯，咁你梗系做翻嗰个旧角色会大家最做得最好睇啦，唔使讲啊，咁同埋我觉得咁系而家系争啊 Back to the Future 唔肯拍嘅啫， 系 咯。 呢套最可以拍，但系就唔拍。 系咯，因为佢而家咁多套戏都碌，仲碌紧佢卡喎。 系咯， 去到马云镇都仲碌紧。系啦，唔好话呢个咩啦 ，Ready Player One 啊嗰啲再其他啦，都碌紧。咁即系其实 Back to the Future 系真系大家仲系好期望。咁点解唔趁佢哋未瓜老趁拍翻套再整翻套即系新一张咧？就算呢度你再介绍佢哋啲。后人啊，咁出场都好啊，系咪趁佢哋喺度吓，唔通阿史匹普都真系以为阿博士已经死咗咧？吓， 嗯，系，但系阿咩啊？呢个 J Fox 啲拍金术命太劲。 哦，咁如果你净系拍下唔拍嘅，你要由头到尾主演就难，可能难啲系。咁、可能呢度你都出第啲角色啊，咁都 OK 啊，系咪？因为佢既然个未来改咗啦，吓、啊，即未来就唔系佢去嗰个嘛，我哋而家都冇飞天车，系咯。咁應該有另一個未來啦，咁你咪講下佢啲 情況 啦，係咪？ 去唔到佢喎，我2015年。 我嗰一定去唔到啦，如果佢嗰時解咗個時間線改咗，咁咪即係唔同咗㗎啦，已經。咁、你咪講個新嘅，咁你一定有翻嗰架車㗎，因為佢咁多平行世界，咁你嗰架車唔喺第二個世界，可能冇毀滅到咧，或者第二個時間再翻嚟，咁都得㗎，實有翻嗰架車嘅，你放心，好易解釋嘅啫，喺佢個故仔頭。或者你博士做个架出去仲得，系咯， 其实佢嗰架火车系劲过嗰架车啊嘛， 周元 嗰火车已经系好劲啦，系咯系咯，做翻嗰架车就好易咧，咁系咯，咁啊咁点解唔拍咧？咁我哋觉得好反而好期望嘅，即系可以，即系好过再睇前第一宗啦，系嘛？即系都拍咗啦，上次福伯老板拍咗啦，咁啊不如今次拍吓《Back to the Future》好过啦，点解仲要继续拍呢、這个？福伯版嘅，然後 佢我覺得係佢哋嗰啲情意結嚟嘅，即係好似啊，好似阿二型咁啊， 或者夏利信福自己又最中意做翻啊，而家中就唔肯做其他，冇得講，真係冇得講。但係其實我哋有少少厭咗㗎啦，即係再睇咁老嘅，而你一種你又唔肯揾阿 Star Lord 嚟做翻 reboot 或者做個仔咩？唉，算啦，不過 Star Lord 都話都好似唔係好想撈㗎啦，而家係嘛？而家都話嚇嚟緊都好似想結婚啊，係嘛？佢竟然會變成呢個阿諾舒華辛利加個女婿喎、啊、 嚇、 啊！ 哇 勁喎、 啊！咁、我諗唔通佢都想重整？ 哦，咁樣 唔係我唔係講笑啊，因為其實阿諾舒華辛利加個老婆嗰邊係金乃迪家族嘅， 係冇錯 冇錯，係啊！ 你估講笑啊？好大政治嘅背景，係啊， 咁 啊，會唔會喺人美國總統竟然係 Star Lord 咯？係嘛？ 啊 ，Star Lord 名 啊！之後咩啊嘛？嚇，撳核彈之前要跳翻拍舞啊？ 係嘛？ 係鬥下舞先啊！要 係嘛？ 係講起呢個阿諾舒華辛力加，好似呢個 Captain Marvel 咧撞落呢個百事達嗰度咧。啊！撞到佢執笠啦嚇，咁、然之後就一嘢打爆咗呢個阿諾舒華辛力加頭。 講咗啦，我哋咪講過咯，True Lies 嗰個 poster 啦， 真實方言係 咯。講咗啦，咪暗示咗佢而家都係 True Lies 緊啊嘛。 係。 亦都暗示咗成個 Marvel 本身呢十年都係洗人腦 True Lies 啊嘛，係咯，係咯，係啦，講咗啦，我哋已經係好。喂，左武。有咩消息？ 冇啊，消息我就 哦，消息冇啦。O、OK、K， 好，咁有啲咩活动或者咩玩具嘢咧？玩具有冇？ 玩具啊，咁啊，提翻之前提嗰只 M G 嗰只 M T 12.0啊。 哦，又有咩嘢？ 其实之前出咗啲新相，咁其实有少少怪嘅，佢有啲新设定咧。咁佢嗰个盾咧，每啲蓝色嗰个位可以揭开，咁俾佢用嗰招，即系格灵机炮喺佢手用嗰招。 系。 即系变咗好怪的，我觉得冇呢个盾咁样。 个盾唔系喺左手嘅咩？ 系啊，佢两边都有 啊。两边 手有嘅。系咩？两边都有嘅咩？哦，咁样。 系啊，咁同埋佢今次系多咗面罩嘅，俾咗个装甲。 吓、啊？高达再戴多个面罩？ 系啊。 咁样？高达唔系已经戴咗面罩嘅啦咩？ 吓、啊，唔知系有装甲啦，对佢都。 啲人成日认住高达爆开里边系勇者咁有人嘴噶嘛？ 系。 有人話咁啊， 係咁佢呢個設定其實係近時本身出咗隻 BB 戰士嗰陣時有，因為有個面罩咁佢都要擺翻內邊。 冇錯，雙影成趣啦。其實你要講埋另一隻嘅， 係咁而家我新見到有啲相咧，咁隻驚寶粉咧應該可能都要會出 2.0 隻 MC 咁，咁但係佢變咗係有埋裝甲嘅。 又係將呢個 BB 嗰陣嗰個設計咧擺翻落去，一變翻大。竟然是 MG 跟 BB 戰士，你有冇睇過呢？第一次 有 真 係真係吹獎。 係。遲啲可唔可以將佢變埋做啲武者呀，直接俾件甲㗎。 唔係佢直接出武者有嘅，不過俾件甲佢。 係啦，直接出就出過，但係俾件甲佢未試過㗎嘛。 係。即時換裝 喎。即下次再出高達就即刻連埋嗰件武者嗰件俾佢，咁你鍾意高達高達變武者係武者，變呢、這個乜 Perfect Gundam 都得，係啦係啦，俾幾套嘢你自己玩，未有新嘢玩咯，而家玩到冇嘢玩啊，因為 我要整啲堅力引你買啊嘛， 係啊，我覺得隻 MG 有冇送翻幾粒糖啊，係嘛，有冇糖嘅以前？冇啊，唔係糖嚟喎，嗰啲 BB 彈啊 ，BB 彈 唔係糖嚟嘅，因為最初嗰陣真係射粒 BB 彈嘅、 哦， 即係射曬咧，以為咧嗰個 BB 戰士你錯啦，係 BB 戰士啊，因為其實嗰時佢係可以射 BB 彈嘅，最早期嗰啲，係 啊係啊， 系，我都以前有一只诶呢个 New Gundam 啊，系有 BB 弹射嘅，系喺背脊嗰支炮， 系啊。咁今次呢只使唔使跟翻咧？ 吓，唔系咁，但系冇啊，因为 MT 一排已经冇份枪时，已经系 哦系冇 BB 弹， 佢一样有得射，但系就唔系用 BB 弹嘅。 系，咁我咪应该加翻有得射啦嘛。 系咯，佢嗰两支弹， 对开弹弓嚟， 贴化咯，就会变翻少啲低能嘢啊。 整翻啲弹弓落去， 整翻啲弹弓落去，唉，冇错。 好， 好，咁除咗呢个消息，仲有咩消息咧？ 嗯，应该有个40周年高达嗰个产品啊，呢、這个 Gundam Fix 系 嗰个 Metal Complex。 咁但系呢只高达好似一模一样噶喎，同之前。 我怀疑系用翻我冇做啊，真系唔知。 咁唔使怀疑啊，肯定系。 咁都 使怀疑？ 需要怀疑。 系，但系个价钱就金咗好多。 咩、啊、用翻个冇做，直情系嗰只嚟嘅，唔系嗰个冇做。 印嗰个盒， 啊，系之类啊，唔系啲 back 好，啲 back 好有啲唔同嘅，好似见到。 O K， 嗯， 佢水贴啊，好啦，咁呢只都唔系最瞩目嘅，反而佢会出多只红碎星，即系我哋叫红碎星啊。 系系， 正式系应该叫马沙扎古嘅，佢哋叫做。马沙专用渣股， 系咁啊，呢、這个新帽嚟嘅， 哦，呢、這个直情新做嘅呢、這个， 系啦， 系啦，咁啊靓都靓嘅，不过你真系你都系觉得值唔值呢个价？因为好似话连只高达都加咗价啊嘛， 系啊，都可以抽成倍好似，哇， 买埋只红水星一齐三倍缩啊，个价， 咁我好似只红水星都贵过高达，唔知系咪好似，冇记错， 唔贵过都差唔多， 印象中好似系， 系咯。系咯，我有池田秀一出嚟 sell 一 sell， 系啦。咁但系佢都冇扮马沙噶喎，佢用阿伯把声讲嘢嘅。 嗯， 佢用翻池田秀一平时把声讲嘅啫。 系， 佢冇扮马沙喎，唔知点解。好奇怪啊呢样嘢，系咯。你先扮唔到，扮唔到马沙嘅嘢，好辛苦啊！仲要练住把声啊， 系扮后生噶喎。 系咯。好，咁呢只靓嘅，都靓嘅，都靓嘅。你見佢都玩到啲腳啊，嗰啲折埋，即係屈嗰陣又連動啊，咁嘅，係啊 ，OK 嘅。咁不你會唔會用呢個價錢買隻紅碎星咁解嘅啫？ 嗯。 咁但都有機會嘅，係咯。因為始終都大家都中意馬沙呢個角色啊。 嗯。 即係佢哋都將紅碎星即係有個特殊地位啊嘛。你話出第啲都冇咁犀利，紅碎星有噶嘛？ 唔因為其實每一個作品馬沙出咁，佢有部機代代表佢喎。 嗯，係啦，初代就一定係紅水星啦。 係啦，咁啊之後就變咗古華多羅嗰時又白色啊嘛。 即係唔知點解初代都轉咗幾次機啦。嗱，魔蟹就一定唔係最代表，但係咁點解唔係紅勇士咧？點解又唔係智護好咁冇嘅喎？啲人都係覺得係紅水星啊。 係啊， 係咯，可能係嗰一刻佢仲嚼到阿布啊，係啊，又嚼， 感覺上係啊。 之后嚼唔到俾佢嚼啊， 好咪出嚟俾人嚼咁冇理由用我冇啊， 即系红碎星起码有膊头撞过高达，仲一脚伸过去咁，起码你有呢个记忆啊， 系又打落去 八个威吓， 系啊， 最少系，同埋好似红碎星都冇被击落，同埋好似都冇受过咩损伤嘅，系其实最屘都系唔用嘅啫， 唔系因为其实从一中就爆，好似未試過中嘢嘅啲紅水星反應， 係即係當時可以唯一全身而退嘅機體， 係之後魔蟹又斷手嘅，而紅勇士又 都 係 斷手， 係跟住即係又爆大， 係係啦，咁啊所以咁樣衰，冇啦紅水星好似好啲，佢覺得係啦，咁但係佢如果出多隻渣股，佢仲買唔買咧？即係其實嚇都易咧，換隻色啊！ 咁應該我要雲梭限定 嘅，咁樣？ 如果唔係，應該如果街貨死得噶，綠 街貨就唔得啦，係嘛？第一限定就即刻得喎，係嘛？ 限定唔係，因為其實限定要買啲就會俾錢，佢唔會無端端 即係你估佢唔出啊？我批個頭俾你啊，唔出係。 嗯。 即係你出得只渣股，好驚佢又擒咁嚟㗎啦。 嗯。 你信唔信咧？ 都系咁样， 系咯，即系又出啲高速揸股，又嚟啊，又想玩啦，睇下点啊。 不过其余嗰啲就唔系好 sell 到嘅，啲揸股啲款，其他啲 难啲啦，因为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贵价嘅嘢啦，呢、這个 Metal Comics 啊，即係佢都好似係屬於超合金嚟嘅呢一個，係 超合金啊！佢盒面度寫超 個盒都寫超合金，咁幾靚幾靚嘅， 係咩套標前身嚟啊嘛？如果計 係幾靚嘅，真係係咯，即係起碼而家睇片睇上係幾靚嘅，咁啊睇下大家即係覺唔覺得即係個價錢嘅問題啦，都係唔係話佢唔靚，我都話靚，係覺得貴啲啫。好，咁睇下點。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係咪仲有咧？ 是不是照講那隻不知道幾時出那隻合金？ 哇，這隻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初初還以為是日本機械人，那不是日本就哪有機械人？ 這隻叫 Thunderball 啊，這隻東 西。Thunderball 是不是高達呢？ 是啊。 不是 Thunderball 那隻高達那隻。 不是 Thunderball 高達，那是什麼來的呢？什麼來的呢？ 應該是一個遊戲裡面的主角機啊。 系啦，仲要系大陆嘅游戏里边嘅主角机，系啦， 系 啦，就系一个游戏咧，就到依家其实应该系咩咧？佢众筹咗，其实都众筹到噶，超过晒佢嗰个要求嗰个点 嘅， 点我好似 咁嘅。我啱啱睇到咧，佢应该就话啱啱真系啱啱嘅啫，就出咗呢个 PS4 吓。 系。 我唔肯定佢即係係出咗未定係話將會出啦，咁就有條片出咗嚟㗎，即係有 PS4 logo 咁樣嗰啲宣傳片㗎啦。 嗯，係啊，咁你快啲貼上去群組介紹俾大家啦，叫咩名呢？ 就叫做Cook Hardcore 啊。 係啦，咁佢有中文名嘅，因為中國製造㗎嘛。 係，咁就叫做代號硬核。 係，好直譯啊。 係，冇錯。 真係硬咗啊個拳頭啊，咁啊好啦，咁啊做乜鬼嘢㗎？呢個咩遊戲嚟㗎？咁其實咧都係眾籌嚟嘅，即係佢都係抌咗啲試玩啊，抌咗啲嘢咁啊賣曬廣告，我講仲講曬英文㗎，咁啊叫佢眾籌，咁啊好似都籌到超過曬嗰個數好多㗎，其實好似啲人都幾好期待咁㗎，咁但係其實當時都已經係幾成2016年， 冇錯，2016年我已經睇過條片，我都覺得唔錯喎，好似，因為呢類橫向動作，仲要係玩機械人嘅 game 係好少嘅， 係啦，嗱冇錯啦，其實佢只係橫向動作 Q 版， 係啦， 咁你就覺得其實咦咁奇怪嘅，即係有啲機戰，但係佢又唔係行棋喎，佢有個橫向咁喺度打嘅， 係， 係啊， 佢畫四人對戰嘅可以， 即係佢將幾樣 old school 嘅嘢撈翻埋一齊咁啊，你睇， 佢係可以對戰嘅，係啊。 嗰對戰係啦，咁啊啲機就當然係原創啦，但係啲樣子就幾抄嘅，我覺得嚇。 係， 其實似機戰嗰啲機咯。 冇錯。 即係機戰嗰啲 原創機。 原創機啦，係啦係啦。咁我見到佢好似有一隻都心口有翻粒好似星咁嘅嘢，好似嗰隻我覺得好肉酸嗰隻叫咩話？轟格樹係嘛？ 轟格樹嗰啲。 係真係好樹。嗰個咪心口咪有聲，佢都有隻係咁，仲可攞嚟射光。即係我都見到幾多，即係有啲嘢，即係重複翻出現翻咧。係 佢嘅重武裝嗰 只都好似2016年，係啊，2016年嘅嘢啦。當時已經係呢啲樣子。OK， 咁而家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唔係個 game 喎，有佢出隻玩具。咁仲要咧，又係已經合金嗰啲玩法嚟㗎。係啦。咁仲要係咪由香港係咪？啊，精品代理啊，系嘛？ 啊，精品代理 系啦，见佢介绍都睇怕系佢代理啦，系啦。咁啊、如何咧？等马仔介绍下啦。 哦，咁佢都未讲只嘢几时出到街，但系而家就系 update 咗最新嘅官图嘅。 其实嗰只个样系咪应该大致上啲似机战入边嗰只黑色嗰只，有只即系系咪咧？即系佢哋嗰时嗰 唔系，其实我反而佢似系我系似。Arrow One 嗰邊嗰啲， 唔係 Arrow One 黑色噶嘛嗰只嘢， 唔係 Arrow One 同埋 Arrow One 係合體嗰個就紅白藍，即係 SRX 嗰個， 唔係嗰個，佢另外有部嘢嘅。 我你話啲槍 嚟 嘅，你話似高達嗰部？ 唔係，係呢啲樣嘅，我唔記得嗰部叫乜鬼啊！即係總之都係 牛筋啊嘛，有部係 尖尖地咁跟住就。即係又係嗰啲玻璃眼咁嗰啲咧，又係呢啲啦，係啊，類似啊，係咪 R 根咧？我唔記得邊架啦，係咯，即係總之有類似嘅機嘅，個樣子有啲似嘅，係 啊， 咁啊藍，但係佢呢只就藍色咁啫嘛，係咯， 系啦。 咁其实精品之前拍过片咧，有 系啊， 即试版嘅嗰阵时。 系啊，贴俾大家睇下，系咯，贴翻转贴翻啦。 系啊，咁而家新官图咧，咁就其实好似即系，嗱，佢官图又靓啊，咁同埋就多咗啲。透明件是好像他的手上那樣是不是应该是一 些、哦、他的武器來的就是他的手背上会发一个、 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來的他又 光印这样好像 是光印的东西他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样的、那個東西 啊、但是他有实体刀的、 嗯啊、他另外有实体刀是的但是实体刀好像是初期限定才有好像说是吧、 哦、他说应该有但是他说变了是复合材料战刀我不知道是初期限定还是质地不同我真的不知道 複合材料是它里面的古仔里面的形容是吧这个 是。是、啊、那不知道、啊。 就是刀震动粒子刀是讲在它的古仔里面的 你买 Eva 那把不会震动的。 嗯 是啦。 嗯 是啦。 不是类似恩物来的、 嗯、 是啦不懂震的。 嗯那它都说这只东西都是有合金关节的。 嗯是啦。哦 那大陆厂出機械人其實又不錯的都出得講真以往是、啊、不是差的這東西不過這東西如果大家是都不認識的 game 的時候你會不會買呢 我唯一質疑的、 嗯、 是不是去到一個地步其實不用有作品的你扔隻玩具出來都跟著你就說這東西 有作品就可以的即你反正都不看的嘛 都可以的我覺得 是 的你聲稱說這部是有個動畫就可以了 唔同埋一定要合金咯，有。 哦， 如果你話即係嘢全膠嘅話，啲人就唔會買嘅。 有啊，粒螺絲合金噶。 嗯。 粒螺絲一定合金咯。唔係，求其擠嚿鐵入去有幾難啦、 啊？唔知啊，佢要啲關節有合金喎、 啊。有啊，都係粒螺絲啦。 嚇、啊，咁唔知。 唔係，咁都唔難嘅，就算啦，關節係合金都唔難啦、啊。你而家以內地廠係嘛？ 唔係，咁其實本身。即一向被人哋冚檔冚咗多次嗰啲專整， 係好靚嘅做得， 冇拉神嘅高達嗰啲咁嘅廠。 咪一你係爭個 I P 啫，係嘛？係 啊。 咁而家佢咪自己自創 I P 咯，係咯。 嗯。 咪我唔買，我擔心佢有冇人買啫。如果你本身唔係一個 I， 即係你冇 I P 原創，有冇人買啫？係咯。 嗯。 係咪真係靚就得咧？咁樣。 嗯，咁唔知啊，都有人，我見到人。都好似有訂喎， 都人訂係咪？ 係啊 ，OK， 咁即係而家根本唔需要再有動畫啦， 係都其實有少少咁嘅走向，我覺得 嚇、啊，即係如果電童係而家嘅玩具，根本唔需要畫嗰個卡通啊。 嗯，咁唔係喎，佢呢啲機械人就唔得，我覺得。 哦， 嗯， 哦，咁點先得？ 嚇、啊，咪有少少軍事化嗰啲咁嘅。咁嘅機啊，即係啲機戰呢啲咁嘅型嗰啲機咯，要如果你個樣一唔型嗰啲就唔得咯，如果冇咗。 即係超級機械人嗰啲唔得嘅。 係啊，我覺得係咯、啊。 哦，即係你廁所桶咁又得係嘛？ 嚇，唔係因為其實好多之前係咪嗰啲日本出嗰啲 game 嗰啲機械人嗰啲都係得隻 game 咧，咁但係又有時啲人都未必識咁個隻機型咁嗰度人買。 咁你 Access Ring 都香港嘅 Access Ring 都冇作品嘅，佢都係喺佢哋自己個網度好似有即係有少寫啊少古仔啊咁樣。咁當然佢而家都好似有 game 開發緊，你唔知出咗未嘅呢個我唔知。係、 嗯、 咯。咁但係佢賣緊公仔嗰刻都未有㗎嘛。係、嗯。賣咗好耐啦，好受歡迎添，係咯。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可能係玩具行先嘅啫。都唔好必要有作品啊！講真都 話有啊，得我覺得係 話有咯。你個網有古仔噶嘛？其實古仔可能都係有時有啲設定啊，少少啲短篇， 有啲圖啊，有啲嘢咁啊， 有啲嘢要喊啊得 㗎。係咪即係你隻嘢有名有姓嘅？你都幫佢改名唔係？ 你有曬設定係咩嚟㗎？咩字 係？求有隻嘢叫機械人咁，咁唔得係咯，有個設定，有高身高，有咩武器，佢做乜嘅？佢隸屬邊隊軍隊？我後面有個少少嘅故事嘅設定，其實都 OK 啊。我覺得而家係咁咯，係咯。 而家係咁啊。 係咯，佢都冇心機思太多，可能係佢覺得隻嘢靚啊，好玩咪擺下咯。係 啊， 係咯，好過啊，係咯，唔好煩。 嗯，都唔睇嘅，可能出咗佢都係。 唔睇。 係啊， 絕對 唔 會睇。係啊，絕對唔會睇。都係好多買馬 cos 嗰啲都有啲係唔睇馬 cos 嘅，馬 cos 都唔睇。係，嗯， 我都唔明咁，咁點解你要買啲機咁？我就理解 佢啲機靚嘛， 咁 咪係 咯，冇錯喎，啲機靚，就係咁。咁所以而家係咁啊，即係因為你而家係靠賣玩具噶嘛，你就算點都嚇。咁其實你製作套嘢都唔平，咁其實如果唔使，點解要嘥錢？係咪？唔係學翻以前咁咧，喺套模型裏面個說明書有連載好過啦。 咁呢只我見到只 game 佢本身講係2017年出嘅，咁而家 再唔係咧，買嗰盒嘢裏面有一集㗎。 哦， 係。會唔會咁仲好啲啊？咦，你睇咗覺得 OK， 你想再睇你要買第盒咯。你唔中嗰只，都要買，因為睇開啊。會唔會咁？即搞到好似而家啲歌手㗎嘛。 啊。 嗯。 系啊，你买 CD 其实都唔系为咗 CD 啊，其实买 CD 送演唱会费啊。咁会唔会你直接系系睇嗰个唔系即系买嗰只嘢系有得睇卡通咧？会唔会系咁咧？ 咁样入面有只碟噶嘛？ 系咯，之类咁会唔会咧？系咯，嗱，即系唔系讲笑啊？因为我即系其实我成日买咗啦，一个 Star Wars 嘅玩具仔，佢系佢胶嘅啫，但系佢整到好似个汽水罐咁嘅，個包裝嘅，即係透明膠，但係包到汽水罐。咁佢都係啲黑武士啊、碌啊嚟嗰啲，即係初代嗰啲角色。咁但係咧，佢最得意就係裏邊咧有一本好細嘅公仔書跟埋喎。 嗯，係。 係啊，係啊。當然佢只不過畫翻以前沙窩嗰啲故事啊，但佢畫到係卡通樣。咁佢竟然話呢個咧係有本真係有本書嘅，如果你想買，但係嗰度佢係送咗一段咁咯。係。 哦 ，OK。 系啊，个黑武士跟嗰个就系啊，帝国反战嗰段咯，即系同阿 Luke 打嗰段嚟，佢照画嘅啫，其实一样嘅。 系， 不过佢就变咗系漫画咁画咯，即系变咗唔系咁真人嘅，卡通啲。咁佢都咁样出噶，系咯，好奇怪啊！即系你买只玩具翻嚟，除咗玩啫，有公仔书睇下咁，咁系咪买副机械人翻嚟咧？有埋卡通睇咁，系咪要咁啊？我问紧啊。你都系喺電視播冇乜位，系會唔會啊？即係你唔使睇過噶，你而家根本啲人都唔係睇過，你都係隻嘢覺得靚啫嘛。咁所以佢啲嘢做乜？裏邊咪跟埋只碟，你咪睇下咪知。 係 會唔會？但係佢都係禮手掉咗咧，馬仔覺得即係只碟啊。 咁我唔知喎，真係好難講。 啊， 會唔會都睇下咧？反正跟埋嚟， 可能會嘅， 係咯。系咯，咁如果你跟埋嚟，咁咪睇下咯，咁我唔使去揾，又唔使食，系咯。咁我同埋佢又覺得我俾咗錢噶嘛，係咪先？ 嗯， 係咯，其實送嘅，咁會唔會咁仲有意，即係有用啲啊？起碼佢都真係有睇，係係咯。 咁唔係啊，咁但係佢製作啲人佢唔理你睇唔睇噶嘛，其實佢哋 咁又先係，咁唔係嘅。咁如果你嗰個係連續故事嚟噶嘛？咁如果你睇開呢一集，你要睇下一集，你咪會買第二隻咯？點解唔關事咧？點解唔咩？即係你係你最終都係 sell 個商品嘅，唔係唔關事嘅。即係佢唔理你睇唔睇套嘢，但係佢會介意你買唔買佢個系列㗎嘛？ 唔係咁，但係就係佢擺咗，如果隻碟或者咩喺個嘢度，佢就成本高咗或者。 唔係啊，我講佢與其製作到冇人睇嘅電視卡通，不如擺落盒嘢度啊。 唔係，我就係話佢擺落盒嘢度，佢咪要個成本高咗，咁啊轉嫁咗你買啲人，咁啲人嫌佢可能多隻嘢，又買貴啲，咁冇咁多人買喎又。 點解會成本高咗咧？其實你擺多隻碟或者擺多樣嘢可以睇，唔好貴嘅啫喎。 但係你正常你見到。你見到佢哋 拍嗰度，我講你本身已經 拍咯，本身已經有。我意思係佢擺只碟落去，喺度演 就擺落黑模型度啊！我講緊， 佢有碟喎，就貴好多嘅。你見到佢賣向都 唔係，你賣貴啊？你個成本幾貴啊？你搞清楚，攞嚟講咧係你加少少錢可以有埋杯汽水，你賣俾你杯汽水就10蚊，對佢嚟講杯汽水。是几毫子都唔知使唔使。你嘅成本係好平嘅 ,ok? 你係会增加咗你件商品嘅觉得嗰个豪华或者个价值呀。 係呀，但係佢冇啲人会为呢样嘢嘛，咁佢唔可以再拆出去拎出去买嘛，即屌。 喂，咁如果你个版本或者你嗰样嘢唔同就得囉。即係或者你嗰个可能係一个短啲嘅版本，但起码呢啊咁佢都会睇下嘅。ok? 即係好似我話咁，佢送本漫畫仔，個漫畫真係唔係成本嚟嘅，佢只話係可能一段嚟嘅啫嘛。咁啊，成本嗰本係有另外賣嘅 ，OK？ 咁呢個佢咪引到你，可能你睇咗覺得過癮，咪啊？我都爭啲買埋其他嗰啲㗎，一後屘賣曬，我冇啊，冇買到咋？ 嗯， 係啊。咦，我幾過癮喎、啊！咁佢又做翻嗰時沙窩嗰個古仔出嚟，咁我想睇下有冇，咁我冇買唔到。咁佢肯定其他啲咧都係片段嚟嘅啫，我覺得係咁啊，應該就係佢嗰本成本書嗰本書先係完整嘅，即係會做翻成個沙窩嗰個古仔出嚟。咁我唔係話其實你睇嗰陣會點樣，因為你要搞清楚咧，今日嘅買嘅咁佢嗰啲都係擺喺啲細路仔玩具賣嘅，佢唔係話係當啲好高級嘅嘢。其實而家嗰啲細路仔可能佢未必睇過舊嘅沙窩嘅。 嗯。 咁佢跟一個咁嘅漫畫仔咧，佢就有機會等佢認識咗，哦，原來呢啲人物係咁樣嘅，好似係咁樣嘅。咁你係可以叫做培養翻一啲即係中意呢一段古仔嘅新觀眾噶。 唔係，我講而家佢哋，你睇下要做幾多歲台，佢哋正常我唔會有實體拎出嚟買啦。如果係都係佢只嘢上，即係佢嗰只嘢上高有個 password 或者咩，你上個網我入咗之後俾啲嘢睇咯。 咁我唔理你啦，即係總之我意思就係你呢個嘢係會跟埋係有嘢睇囉，咁就好過你淨係擺喺電視，因為啲人真係唔睇呀，個 point 係 嗯 係咪 咁唔知呀，要睇佢自己最點呀。 咁總之我見到人哋 Star Wars 就係咁做囉，我而家就係講呢個實例嚟嘅，我覺得我 apply 呢樣嘢去日本產品啫，我而家講緊係呢個就係人哋鬼佬而家就係咁做咗啦。 嗯， 就是呢个玩具加呢个漫画。 嗯。 咁、啊、当然你首先佢係卖件公仔嘅。咁、啊、但你唔好以为嗰啲公仔好流喎、啊、虽然佢细细隻其实做得几精细㗎喎。 嗯。 即係我可以话俾你，个黑武士呢里面件袍都係另一件件啤出嚟㗎。 嗯。 係呀、啊。係呀、啊。同埋佢好奇怪呢，虽然佢个漫画係话佢卡通，但嗰只黑武士係做返溜黑个样嘅。 嗯。 啊，以咁細隻嘢嚟講咧，我覺得佢做得都非常之精細。同埋最特別就係咧，佢平時佢跟嚟嗰陣咧，你覺得佢啲手腳係好似直咁企喺度，其實唔係噶。如果你要擺翻佢平咧，其實原來佢唔係直企喺度噶，佢係其實有一個佢住本來嘅 pose 嘅，係啊。咁如果你識得擺咧，你會擺得翻出嚟嘅，即係你會摸得翻其實公仔未 cut 開一截截嗰陣，其實係點嘅？其实佢系双手揸住把剑嘅，唔系垂直嘅。 O K， 系咁你其实你系呢个玩具，我就觉得即系几得意嘅，系啊。咁同埋我觉得咁样咧系会可以对一啲即系新嘅观众啊，即系新嘅细路仔，即系佢可能会啊，即系佢可以睇到嗰个漫画，即系佢可以初步了解下，哦，原来旧嘅星战系咁嘅，吓、啊。咁我就觉得佢系做到呢一个作用。咁呢樣嘢其實可以 apply 喺其他玩具嘅，我就認為咁、啊、因為你以前嘅 BB 戰士呢，其實一本說明書裏面其實係有嗰、那個古仔㗎嘛， 係、啊、 應該你話係唔係 BB 戰士係武者呀，係武者呀，係咪 呀？因為 BB 戰士呢又斷開冇連續嘅，即係有時有連續，有時冇嘅，但係武者嗰時就全部連續嘅， 係呀、啊。咁你係咪可以追嗰樣嘢？你會有啲人會唔會話為咗追嗰樣嘢買第二盒？唔出奇喎、啊。 嗯。 即係你多咗個價值嘅、啊。咁、啊、其實你整個漫畫喺嗰個說明書，其實有幾多成本啊？又有咩成本啊？其實我覺得呢啲好少嘅啫。但係如果呢樣嘢令到啲人咧有興趣去，或者會令到鍾意呢個 character 咧。尤其是你係新 character 啲咩咧？你唔好話沙窩呢嚿，你更加需要啦，係嘛？與其你走去睇電視，佢都唔睇，你不如跟埋盒嘢嚟啊！唔好煩，我就覺得係咁嚇。即可能翻翻去呢個好原始嘅做法咧，係絕對有得諗嘅。咁我覺得其實可以諗下嘅香港嚇，或者即 band 帶其實可以翻翻去呢樣嘢度咯。係，嗯。OK， 好，仲有冇？ 嗯， 差 唔多啊，应该。 嗯，系。咁新年话嗰个 game 系出咗啊嘛，系嘛？即系又话有吓，即系话好似近排好似话话 出 咗， 或者系 吓， 真系将 唔知系咪啦， 佢话啦， 唔知系咪啦。 同埋我见到佢嗰个 Twitter 嗰度就已經話佢準備緊第二部機啦。 咩意思？ 即係出第二部機嘅模型啊？ 即 係超級 機體。哦，邊只咧？ 好似係重裝型嗰只。 即係咩咧？ 有炮嗰、 那個。係啊。 即係成架坦克車咁嗰、那個， 嚇、那個頭有碌炮喎，成架坦克車嗰啲。 即係佢可以用隻手嚟到盾牌擋住嗰、那個。 係。 OK， 會出嗰隻 OK， 好。咁都唔未常唔好嘅，係咯，即係睇下點咯，係咯。 嗯。 咁話曬呢啲係原創嘢啊嘛，老實講，雖然個 design 有啲抄，咁但係抄都係原創嘅，係咪？係咯。唔係下下淨係即係人哋啲嘢啊，或者咩咯，最少係咯。好，咁都好嘅，係咯，好，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啊？定係一見到話大陸即刻冇人係啊？ 係。玩具又好似唔同嘅，我覺得。 玩具大陸即刻有人係嘛？ 唔係佢 最緊要買第三廠係咪？係。 係。佢呢個係 出現話買原廠嗰啲人戇居㗎嘛？ 呢個係喺變形金剛外出現㗎嘛？叫原廠收檔唔好出啊嘛，就係俾曬第三廠出咯。 係嘛？唔係啊，佢仲話你買原廠啲人戇居嘅。 哦，都係，因為佢話 cheap 喎。 係咯，所以可能玩具呢件事佢哋又唔介意大陸喎，係咯。都或者係，係啦，係啲電影啊嗰啲嘢先介意大陸啫。唔知點解嘅，好奇怪嘅啫。 唔係好奇怪，我覺得有少精神分裂嘅少。 買冇分裂，嗰啲有着數嗰啲嘢咪 OK 咯。係。係咯，對佢本身有着數嗰啲嘢啊嘛。 咪淘寶嗰啲咯，我唔知點解㗎。啲人鬧得咁勁，但係點解咁多淘寶嘅用曬？ 因為有着數都講咗啦。 係咯。係，但係嚟鬧嗰陣時又話唔好用大陸嘢咁樣，唔會淘啊嘛，或者嘢，但係啲咩人嚟嗰啲係。 你試下大陸日日派錢你使，你會唔會唔攞？會唔會嫌嗰啲人民幣？你試下。 唔會。 啊，会唔会嫌咩？人民币我唔要，咁会唔会？唔会啊， 系 咪？唔会，系咯。大陆送啲女俾你，你会唔会唔食啊？ 咁啊，睇咩质素啦。 都个个都好好质素，你睇下大陆嗰啲电影作品、电视作品， 系 系嘛？食唔食啊？ 唔食，唔会考虑，一定食。 啊，系嘛？系咯，系咯，有食唔食最大个恶极啊！ 系啊， 系咯，呢个先至系佢嗰个座右铭，系啦。好啦，咁有冇仲？ 冇 啦，系嘛？好，咁下星期到底有咩睇啊？有戏未啊？成个月都冇戏啊嘛？ 系避咗 Captain Marvel。 系，唔系嘅，下个礼拜有另外嘅 hero 出现嘅，就蒙面超人，系嘛？ 哦、oh, ，good， 有冇搞错啊？ 是啊，蒙面超人。 冇搞错， 是哪套呢？ 呢个蒙面超人。平成 Forever。 是。平成 Forever， 即是哪个蒙面超人的电影来的？ 即是这个。 市王家嘛。 市王是啊。 即 是有标啊。 其实呢套已经是日本做到最新的那套了，好像都是12月定咩那头的东西是吧？如果冇搞错。是啊，都几新的。标那套好像没有做过，是不是呢？ 冇咩印象嘅嘢， 好似冇香港冇睇，可能太短啦，因为嗰套系又系拼咗一套战队咁样一齐上，咁佢除非系两套都一齐播啦，如果唔系净系播蒙面超人，又好似即系啲人就觉得蚀噶啦，系咪？咁同埋嗰套又冇咩其他人嘅，真系讲翻标嘅故事嘅啫，咁唔知啲人有冇兴趣啦，系咯，咁嗰套其实我哋都有得睇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睇咗未啦，咁或者下个礼拜同呢套如果分都睇到呢一套平成 generation 就同大家一起讲下呢两套剧场版啦，系咯，会唔会系咁啊？ 系， 咁今次呢套系好犀利喎，好似系连阿佐藤健啊，定边个都翻翻嚟， 系啊， 系嘛？ 哇，犀利！ 即系做翻阿 电王， 系咪咧？佢咪电王嚟嘅先？佢而家仲系咪？我唔知道咩身份翻嚟喎，大佬。 咪应该用翻个身份， 用翻个身份，唔知道会唔会剑心啊？会唔会？唔会啊，系嘛？好难讲嘅啲时光机啲嘢，送错第二个佐藤健翻嚟，系现代以为执垃圾噶嘛？飞天御剑流系咁啊，系咁啊唔知咁啊呢个应该系算系大星啊最系嘛？今集系嘛？ 应该系 吓 咁都好似仲有其他嘅有第二啲人都有出嘅，係咪？咁、我唔知有邊個啦， 唔知喎真 係。即係上幾套嗰啲好似都有㗎，係咪？ 人間睇呀，唔知 有啊，標啊，就一定 標嗰啲係細個啦，係咯，上一個啫。咁再之前嗰啲係咪都會揀返幾個出嚟出一出咁㗎？我知道啦。 咁我唔知呀。 唔知呀，係啦。因為佢今次話會將成個蒙面超人歷史抹殺咗咁樣㗎嘛，佢講到係啦，都冇蒙面超人㗎啦，咁樣我講到係啦，係啦，咁啊係咪平成最後咧？因為而家話改年號啦嘛，下年好似 四月咯，唔係今年啊， 咁而家仲話投票緊用咩名咁樣，咁有啲人話咩戇狗啊，安狗啊，係嘛？ 唔知啊， 係嘛？唔知啊，系啦，唔知道到时叫咩啦，系啦，系啦，戆狗蒙面超人啊，迟啲嗰啲叫做啊， 系， 系，好，咁啊睇下点 ，OK， 咁啊、下礼拜讲呢个，咁之余仲有咩嘢咧？下星期仲有咩？有冇其他嘢？真系冇啦， 唔系都有其他戏喎、啊，原来， 啊有嘅咩？好，咁快啲报下啦， 系啊，嗱、咦，阿、边个奇异博士嗰套咩？电流战争啊， 系咪噶？呢个吹嘅啫，讲咗咁耐，如果系点解好似都唔见有？ 咁啊系， 系咯，冇宣传呢套唔可能啦，咁大套戏。 系咁啊，听住先啦，呢一个就 应该就冇多啦，九成九冇啦。 另外有一个就系睇 Captain Marvel 见到预告片嘅就密室逃杀。 密室逃杀喺度咩戏嚟？西片啦，第一 片。西片。 嗯。 系啦。 你一听个名争啲以为日本戏啊，大佬。 哦，系啊，系啊，系啊， 喺逃脱咗，咁但系西片嚟嘅，咁喺度咩戏嚟？ 冇错，系讲六个素未谋面嘅陌生人，咁啊收到个请柬，咁就去一笪地方嗰度就密室逃脱，跟住之后就攞到巨额奖金咁啊，嗰啲梗会死人啊，咁嗰啲噶啦，嗰啲游戏。 呢只 ，O K， 有冇咩星座噶？冇嘅，唔识嘅。 有咩星啊？ 有冇 好似？冇乜星㗎好似。 冇色。 即係又係啲死人片 ,ok, 好咁啊咁啊呢啲啦呢啲观众不过你喺 Captain Marvel 嘅第二个礼拜上真係有冇运行 呢係都难啲除非 Captain Marvel 啲人 係 佢嘅失望啦。 咁 样咁。唔係好似加咗场喇喎已经点转喎。 禮拜六 音嘅两日。 禮拜六梗係啦。係 啦。过千啦个场已经。 係啦。 黐线。 另外就仲有 蘇格蘭女王喎，係咪？ 係啦，冇錯冇錯，呢部啦，小丑女啊， 爭名奪後。 哦，小丑女做嘅。 係啦， 小丑女做。 哦，蘇格蘭女王係咩？做安娜。係嘛？ 嗯，好似係咪佢家係咪佢家姐定乜鬼嘢嗰啲啊？會唔會係？ 佢冇英文名嘅咩？套嘢。 Mary Queen of 唔知乜鬼啦，系啦， 啊，马丽， 系马丽 ，O K 好，咁啊睇下啦，有冇人睇啊？嗱，小丑女佢唔做小丑女，冇人睇噶喎， 系啊， 系咯，你都系做泰山啲人都话肥婆，系咪？做嗰套上次嗰套咩溜冰啊，系咪咧？嗰套 系 嘛？ 哦，系啊，系啊。 都有人睇啊，但系你唔会话好即系好蜂拥咁咯。 唔呢套仲要好样衰添，个造型。 边度？呢套 系啊， 即系大个怪啊嘛，东。 哦。 都几恐怖啊头啊。 嗯。 咁点样咧？ 好似呢个红心女王 一个一嚿嘢嘛，头哥。 哦。 个额头出晒嚟咁啊， 假发嚟噶。 系，应该系嘅。即係總之紅心女王嗰個正即係正常正常啲咁嘅樣啦 嚇。哇，咁好講下喎，真係係咯， 係啊， 好大嚿個喎，係咯。 係啊。 嗯。OK。嗯。咁同埋呢啲咁嘅鬼佬古裝片，香港人一不嬲入去撈門嘅。 係啊。 又冇打嘅唔得啦。 咪即刻諗到好似上堂咧要睇嗰啲咁嘅好鬼悶嗰啲文學嗰啲嘢。 嗯。 是啊 ,Old English 嗰啲唉大佬。嗯 ,OK, 好咁呢度应该都一般啦嘛即係如果连呢、這个灯宠大家都唔话唔得啦咁呢度得唔得係囉。 咩唔得 啦。我唔係话套戏得唔得意思啲人有冇兴趣呀、啊、我意思。 我觉得冇兴趣啦。 灯宠冇兴趣仲睇呢度係囉。 冇，咁下禮拜應該冇其他啦嘛。 冇啦，係嘛？ 係啦，冇啦。 中文片都冇啦。 係，不過再之後21号咧有一套就攞嚟啊，唔知係咪要抗衡呢個 Captain Marvel 啦啊？叫 M 跟英雄嘅印度片啊。 嚟啲去大佬。啊， 系啦，咩印度片啊？ 你知 M 根系咩根先？真系一条根嘅根？ 真系啲诶咩？系佢卫生根嚟嗰啲咩？又讲女权运诶，卫生根又引发咗啲女权运动咁嗰啲嘢嘅。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嗯，好睇喎，呢度反而想睇下喎。系咯， 系印度片，系啊。 咁用卫生根嚟做武器打咁啊？有冇搽面啊？攞嚟 咁样？我又唔知啊。系啦。 有个女主角系咪即刻好似阿冲梦咁啊嘛，攞啲血吓，系咯，搽面啊嘛，系咯，系佢搽到成面都系啦，当然唔系画两嘢啦。 嗯， 有冇咁啊？ 系啊，喂，好似又话呢个个主角就系想帮佢老婆整啲平价嘅卫生巾，后来就啊呢、這个成为咗唔知点解成为咗全。印度女性的救世主咁样嗰啲嘢咯，系咯， 咪即系用茶包嚟做个数系嘛？ 可能系， 系嘛？定系用卫生巾嚟做茶包啊？调翻转啊？ 我咦，我呢个已经系2018年喺印度上嗰时候，即系后尾我见到有人介绍咗呢套戏啊。 哦， 哦， 系嘛？ 即系应该 介绍意思即系几分钟睇完嗰啲 系几分钟睇完， 快啲抌俾我睇下，我想睇。 我要揾翻啊！ 要睇要睇，或者你抌上群组咧。 佢跟住讲嗰个印度开头啲人好避忌 M 巾呢样嘢嘅，因为佢开头定一啲嘢就想即系改良咁样帮到啲妇女，但系啲佢哋嗰个社会系唔俾唔讲啲嘢，所以开头排斥佢嘅讲。 哦， 佢唔用 M 巾嘅印度， 唔 知佢点啊？即系唔系佢好贵嘅，好似用外边即系人哋入口翻嚟嗰啲 外佬嘅。自己唔敢。去講呢啲嘢或者去 做 係啦，咁然之後咁佢就算係可能第一個做或者改良咁樣咁整 翻啲嘢。咁真事嚟㗎，意思又係 應該係㗎喎。 係啊， 哎呀，咁啊更加要睇啦， 即係講印度佢自己即係整呢啲 唔係照片嚟嘅， 唔係照片 嚟㗎。 我頭先聽佢用照片啊，大佬好認真整啲紅大波。 不過名係好笑片係。 M 巾盒咁啊，M 巾队长 都系讲即系佢啲感人点样改变个社会嗰啲咁嘅嘢 嘅。嗯，哦，咁啊，好有意思喎， 系咪话3月21号先做喎？ 系21号啊， 系 嘛？ 系啊，系10号系优先场嚟。 哦，系咯，10号有优先场，系啊， 嗯， 即系依家已经睇到啦，系。 哦，咁样， 但系得一场嘅啫，系。 哦，好，马仔快啲抌个几分钟版俾我望下， 嗯， 有几好睇先， 嗯， 系。 好。 咁啊，要有嘢睇，应该要去到21号啊。 嗯， 系啦。 有咩睇咧？ 系嗰套《 我们二》啊。 黑人嗰套《我们二》啊。 哦，即系呢个 Get Out 嗰个导演嘅，真系。 系， 咁就有啲分身，嗰家人有自己嘅分身翻嚟杀翻佢哋咁啊， 系啦，正啦， 黑人杀翻黑人啊，咁好啲， 咁冇事啊， 系啦，嗯，咪好成自己杀翻自己啊嘛，定系， 系啊， 咪就黑人杀黑人，即系佢自己嘅分身嚟嘅，好奇怪嘅， 嗯， 咁啊唔知点解啦，佢拍新戏就拍惊喎，即系明明佢系搞笑嘅，你平时拍， 系， 嗯，好，咁睇呢套又如何啦， 冇啦，跟住好似差唔多成個三月應該冇啦。 哦，三月冇啦，好嘅。咁啊，跟住實 Sam 嘅啦，唔使講其實。 係啦，實 Sam 啦。 實 Sam 係幾時啊？ 4月4。 四月四。 四月四 ，OK。 兒童節好似嘛？ 係啊。 四月四係好好，咦？係喎。 唔係，佢啱就翻嘅，佢Captain Marvel 3月6咁劇，美國係3月8啦，係嘛？即係 每個月 啦。每個月啊嘛。 要咁样咁样食啊！哇， 食系啊，即系而家呢个实 Sam 就系食儿童节啊嘛， 系 系。 咁呢个 咁下次复仇者系咩咧？ 系啊， 复仇者系要食咩？复活节啊？ 哦，睇怕都系喎。 会唔会咧？喂，差唔多好似都， 唔系4月尾，因为过咗啊， 过咗啊， 过咗，系 过咗， O、okay. K， 哦，如果系真系， 几时做复仇者啊？ 四 月廿四啊，今年系得呢啲超人啫喎，剩翻系嘛？ 系 复仇者 四月廿四 啊？几时啊？ 四月廿四， 一月廿四 ，O K， 咁几时做埋蜘蛛侠啊？报埋啦，唔紧 要。七月啊， 我七月先做蜘蛛侠，系 系啊。 O、okay. K， 好，咁冇啊，今年冇其他超人噶啦，系嘛？ 七月四号，系啊。 就 Bice Burn 啦，除非你计埋系啦，即系头先嗰度魔童。 Hellboy 计唔计啊？ Hellboy 咁都唔算嘅，如果你咁又就 Star Wars 都超人啊嘛，但系啲 Jedi 系嘛？ 如果咁派 B 啊，派 X Man 啊嗰度黑凤凰， 咁嗰啲系，咁嗰啲都真系，你真系 Superhero 嗰啲一部系咯，黑凤凰几成系？ 六月六凤凰，六月六号， 六月六 ，OK， 好， 冇错， 好啦，咁都今年系呢堆啦，系嘛？ 暂时结束。如果你话超级英雄系，如果你话好嘅时速算唔算系啊？ 系啦系啦，我都想讲。 咁嗰啲唔系正式系，佢虽然表现出嚟系。 打到好似系咁样，系啦。嗱，佢哋而家讲话 New Mutant 系八月一号噶，仲系。 吓？唔系，佢唔做噶系嘛？ 唔知啊，讲啊讲，咁讲。 冇啊，嗰啲多数冇噶啦，啲系。 嗯。 系咯。嗯。好，咁啊咁啦 ，OK， 咁如果讲超级英雄就系。今年都系呢堆啦，下年冇晒，系咪 ？Marvel 全部冇晒， 有 DC 啊，下年。 下年就 DC 啊，咁有咩？ 有 Sony 啊嘛， 冇呢啲啦，冇呢啲啦。 下年正常，如果一定有又得 嘅啦，系啦， 系。 仲有咧？ 嗯，另外好似，好似话猛禽小队系咪都好似系？都系2020。 猛禽小队即系话由呢个小丑女即系带队嘅系嘛？ 系啊， 系， 嗯， 即系成班野鸡啊。 系， 嗯， 嗯，系啊，冇，仲冇？ 吓、啊，咁应该系头先讲嗰个吸血鬼嗰度啊。 吸血鬼嗰套都会下年做嘅。哦， 佢话系下年啊。 喂，咁都唔好多嘅、啊，但系仲系呢啲比较即系再即系 size character 啲嘅嘢，全部都系咯，系咯。好，咁除非再有其他公布啦，之后啊，暂时提咁多。 佢哋传嗰啲就应该问啲啊。 传嗰啲唔好计先啊，传嗰啲唔好计，传好多好多系咯，系咯， 嗯系， 系咯，嗯。Captain Teresa 嗰啲嘛，你讲系咯，Captain Lance、Captain Teresa 嗯， 唔计啦嗰啲 ，OK， 系， 好啦，咁就咁， 系啦， 系。 好，唔啊，咁冇嘢補充啦嘛，咁講完噶啦，今禮拜係啦，咁 講完， 咁今禮我哋未有啲特別節目嘅嘢係嘛，咁啊好啦，咁冇啦，咁真係完啦，今禮拜 ，OK， 好，咁邊度可以聽到你節目呢？ 係就可以喺呢個 Castbox 同埋呢個 Castsquare 嗰度就可以聽到我哋啦。 哦， 係， 係啦， 係， 係， 我仲再 record 先，啊，再 record 先， 係啦，好，咁 Castbox 係點樣嘅呢條 link？ 是咁就係呢個 castbox.fm 斜洞 ch 斜洞1372795 係啦，重複多次最尾個 number 係1372795 係啦，咁大家攞咗呢個 app 呢就可以方便啲聽啦，係啦，亦都唔會阻慢你部機啦，咁亦都好容易可以 share 到俾其他朋友嘅 ok 好咁同埋頭先講嘅以即係幾個渠道啦，係啦 record 先同埋 castsquare 係咪好啦，咁冇啦，咁下禮拜返嚟再同大家講蒙面超人啦，係咪睇啦咁啦，好咁要大家分分返嚟先，係啦，而家就又出咗埠啦，係啦 係啦 係啦，同佢錄完音已經即刻係要走啦，係啦，好好咁好咁啊，嗯，今日禮拜好似我哋又補返不打電影時間係咪，係啦，有係係 將會有 係啦，因為我錄嗰陣就未有嘅，係啦，咁會加返嘅喺前面，係啦，大家聽埋呀，咁係有几套咩戏话我都唔记得咗啦，我惊有啲人唔会 miss 咗，系报埋嗰度，系有几套戏嘅，好似话会系嘛？ 咁咧就会有呢、這个三夫， 系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系，仲有咧？ 系仲有星仔打官司。 哦，咁啊要听啦，要听啦。好，咁大家翻去听翻啦，补翻不打电影时间，系啦。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 拜。